灯火，为你照亮每一片未来的天空。时光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，将生命中的一切悄悄带走，而我的心就像那翻涌的浪花，永远陪着你，哪怕是海角天涯。从此希望你明白，我就在你身旁，无论你在多远的地方。姑娘， 我的东西你早已经整理完，其实你去的记忆将有谁 全不能，就别问是谁真心想说出来，像家人像朋友都只是欺瞒，当初越喜欢越是热情虚幻，像忽远不难，但某天各自出现下个牵绊，关于你很自然快烟消云散，当初多喜欢甚至都想不起来。 FM 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在这里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。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如果明天看不见太阳，整个世界会变成怎样？在最后这一刻，让我紧紧抱你，

去的网笼罩我明天的光，你说的谎编织出我的天。

张开怀抱，融化了我。你轻念指尖，揉碎了我。你孤懂风雨，卷走了我。你掀起波澜，把。